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五皇子大婚后从江南游历而归，韩烨邀了他在围场涉猎叙旧。时辰尚早，韩烨换了一身奇装在空地上练剑，五皇子韩月不习舞枪弄棍，坐在一旁观看。韩烨半点不含糊，十箭射完，力无虚发，全中靶心。 好，二哥，真该让京师里的世家公子都去趟西北，这些人养在京城里，个个都成了纨绔。 照这么说，你不是头一个就该往北上走。京城的世家子弟再胡闹，也没见你这样整日里吃斋念佛的。幸好你如今成了亲，也算让父皇安了心。要不我们天天提心吊胆，都怕你哪日想不开就皈依我佛了。你那个王妃还不错，把你调教的有些人气了。 皇兄，如今咱都多大了，有些话我就跟你直说了。我母妃出身低，过世的早，我和九弟的年纪又相近，小时候虽然有你护着，却难免碍了齐妃娘娘的眼。我是皇家人，若自小喜好佛缘，既讨了父皇怜惜，又让齐妃心里头舒坦，何乐而不为？只不过佛法读久了，没想到真成了如今这副心性，这也算是福气了。皇兄这么聪明，我的这点小把戏肯定瞒不过你。 是我没把你和安宁护好。 韩月和安宁幼时境遇相似，他这个做兄长的难免多看顾些。 二哥，别这么说，这些年你够照顾我们了，毕竟后宫是齐妃掌权，你是太子，也不能干涉太多。更何况朝堂上还有大皇兄和左相处处掣肘，你还要操心帝家的事。哎，算了，不说这些扫兴的事了。哎，听说北秦使节昨日入了京，那位北秦大公主还在凌香楼和晋安侯军队上了。皇兄，你这奇人之福想的可不太容易啊。 北秦大公主大闹凌香楼的事，不过在一日便在京城里传得沸沸扬扬，韩月想不知道都难。他只是好笑，他二哥仪表堂堂，聪慧睿智，这辈子招上的桃花怎么都是这种匪夷所思的姑娘。韩烨难得被人嗤笑，正欲开口，只听见围场入口处阵阵马蹄声响起。两人一抬头，见一义庄女子居于马上，面容英武，直直朝着空地骑来。她身后跟着的侍卫悍勇跋扈，一观便知是一帮人。这位北秦大公主姿容倒是不错，真娶进门也不是不可以。五皇子朝韩烨眨眨眼，笑了起来。一众北秦侍卫早已被禁卫军拦下，唯有墨霜身份特殊，禁卫军不敢随意拦截。墨霜放缓了速度，径直握着缰绳踱到两人面前，居高临下望着韩烨和五皇子打量了片刻，最后目光落在韩烨身上，挑了挑眉。 大晋太子韩烨。 北秦公主墨霜。 不错，正是本公主。哎呦，你这模样倒是如传闻中所言，俊俏得很呢。难怪那晋安侯军对着我没好脸色，原来如此。 彼此彼此，公主也传承了北秦女子飒爽彪悍的风姿。 看来不是个任人拿捏的主，好歹也是本公主婚配的对象，得瞧瞧到底有几斤几两。 墨霜来了兴致，见一旁的侍卫拿着弓箭，抬了抬眉。 太子殿下，我们来比比骑射吧。 公主远来是客，孤岂敢相惜。春日正好，公主不如下马品品茶。 本公主又不是你大晋日日只知相夫教子的小姐，比射猎而已，太子莫不是不敢。若是太子不应，明日我入宫觐见大晋国君，便说我瞧上了你。就算是你父皇，也不能随意拒我北秦国叔吧。 这 他说完也不等韩烨反应，马鞭一挥朝围场树林里奔去。五皇子目瞪口呆，朝一旁动也未动的北秦侍卫看了一眼，心有戚戚。 二哥，还好我早成婚了一步，这等蛮夷女子猛如虎也。这北秦公主是诚心找茬，你若不去比比，说不准明日她就逼得父皇赐婚，那可就坏了。 韩烨微一沉默，摆摆手，接过侍卫手中的弓箭，跨上马朝林中而去。半息后，韩烨追上正在林中射箭的墨霜，驱马上前。 公主想猎什么？ 太子殿下，我昨日见了帝子元，那样的女子可不常见。听说当年太祖为你和她赐了婚事，你为何不娶了她，也免得我被皇兄遣到大境来。 子元乃大境一品公侯，当年的婚事早已作罢，不过姑没想到公主原来不愿来大境。 那是自然，我在北秦生活了十几年，在大境无亲无故，自然是不想过来。难道你愿意安宁公主远嫁东迁？ 自是不愿。 哼，也不知道我大兄吃错了什么药，竟然瞒着我递了国书。 见韩烨神情一松，他笑了起来。 太子殿下，你也别高兴得太早，反正我也没有心上人，你和晋安侯君也不太可能了，说不准我不计较你以前的这些风流韵事，和你凑成一对也不无不可，好歹可缓两国之争，是桩好事。 他来大境只是玩闹一趟，没准备留下来，可此时却忍不住调戏调戏这个一本正经的大境天子。韩烨见墨霜言笑晏晏，一时猜不准这个北秦大公主究竟哪句真哪句假，却知道躲远点总没错，遂道： 公主说笑了，公主既然不愿来大境，早些回北秦也好，公主的性子不适合大境。 哦，那你说我适合哪里？ 孤曾居于西北数年，那里长河落日，大漠孤烟，草原辽阔，值得公主留下来。 此时正是落日之时，寒夜望向围场北方荒凉的群山，眉角带笑，缓缓道：他本就生得俊朗，偏是一国太子，尊贵威仪，满身上下带着北秦儿郎没有的温煦疏朗之意。落日余晖映在他脸庞上，衬着林间的小道颇有意境。墨霜看得怔了怔，罕见的有些不自在，偏过了头。 殿下，我看这地儿也没什么好猎的，去北处看看吧。驾驾。 他说完一扬马鞭，朝着北方更深处而去。寒夜来不及阻止，墨霜已入了密林深处。 回城北处密林内有猛兽出没，平时除非是禁卫军骑带弓弩，否则绝不轻易踏足。墨霜就算武艺高强，也恐怕她是北秦大公主，若是在大境京师出了事，两国必起兵灾。这 寒夜朝已隔得很远的大帐望了望，抿了抿唇，调转头朝墨霜的方向奔去。与此同时，大帐外等着的寒月看着越来越晚的天色，脸色越来越沉，也觉得不妥。他朝太子的护卫招了招手： 点一队人随我入密林看看。 你们几个跟我走。 是。 半炷香后，寒夜才在密林深处看见了墨霜，松了口气，连忙靠近沉声道： 公主，此处不太平，孤陪公主回外林狩猎。 墨霜本也是一时慌乱才跑进了这里，他长于大漠，对危险有天生的感知能力。此时天已暗了下来，密林中更是幽静诡异，遂点头： 这地方有些诡异，回去也好。 话音未落，他脸色一变，忽然拔刀朝寒夜身后砍去，手起刀落，两截断舌落在地上，泛着冷光。墨霜收刀，笑了笑： 看来大境的京师也不安全呀。 多谢公主。 即便墨霜不出手，他也能自保，可到底是成了他的意。 莫双豪气的摆手牵马回头。 走吧。 两人相视点了点头，算是有了些默契。只是还未走出几步，两人沉下脸一齐停了下来。数米之外，丈高的黑熊弓着身，瞪着一双细小的眼睛，死死盯着二人，吐着舌头，喘着粗气。黑熊的出现让密林里登时森冷起来。寒夜朝莫霜背后看了看，眉头紧皱。刚才一路行来，莫霜的剑早已用完，而他也不过剩了两只。寒夜缓缓摸向背上的弓箭，低声吩咐： 公主，待会儿我一动，里边朝南边跑，不要回头。 殿下，是我引你来的密林，怎可将你一人丢下？ 你是北秦公主，若在大境出了事儿，两国必生兵灾，岂能不顾大局一起用事？ 寒夜沉着脸呵斥，神情严肃，和刚才的温润平和大相径庭。莫霜微一沉默，不再反驳，神色有些低落。那棕熊的距离越来越近，两人的马躁动难安起来。寒夜猛地将弓拉至满月。 莫霜，走！ 话音落定，他朝相反的方向而奔，一箭朝黑熊眼睛射去。黑熊被挑衅，嚎叫一声，打落箭矢，紧紧追在寒夜身后。莫霜怔了怔，掉头挥鞭朝密林外奔去。黑熊的咆哮声震得树叶哗哗作响。刚入密林的寒月听到这动静，脸色大变，领着侍卫疾驰救援。密林深处一片黑暗，寒夜的马受了黑熊一掌，抽搐倒地。寒夜从马上跃下，在地上连滚数圈，消失在黑熊面前。黑熊被戏弄一路，此时不耐烦地朝天咆哮，将地上的马撕成了两半泄愤。寒夜顾不得一身狼狈，藏在树后，小心敛了声息，长弓拉满，指向暴怒的黑熊，灌注内力，一箭稳稳射出。破空声划过半空，箭矢直直射中黑熊的眼睛，哀嚎声猛地响彻密林。那黑熊踉跄几步，竟猛地朝寒夜藏身的地方扑来。寒夜避之不及，肩上被扫了一道伤口，他皱着眉，拿起弓箭灌注内劲，朝着黑熊砸去。黑熊不顾疼痛，怒吼一声，拽住弓箭，张嘴朝寒夜咬去，一股子腥气扑面而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人影从树上跃下，直直落在黑熊身上。那人死死抱住黑熊脑袋，用尽全身力气握住弯刀，朝黑熊另一只眼睛戳去。黑熊惨叫一声，放开寒夜，抽出眼中弯刀，血扑的一下全涌出来。他甩下弯刀，两只巨掌猛地朝脑袋上的人扑抓。一声闷哼，那人从黑熊头上滚落，跌在寒夜身旁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